就为你带来怪异的第一个故事。厕所里的花子。这个相信是日本比较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，由50年代到现在亦都流传了很多个版本，不知道以下这个版本你有没有听过呢？花子全名屏幕花子，传说他是被人在学校的厕所杀死的，所以经常徘徊在厕所里面找小朋友玩。他最喜欢就是躲在厕所里面的第三间厕格，见过他的人都会离奇死亡或者失踪。究竟花子是被哪个杀死的呢？花子是一名小学生，为人活泼可爱，经常面带笑容。好学的花子最喜欢就是翻学了。有一日上课途中，他突然间觉得肚有点不舒服，就一个人走了去厕所了。当他在厕所出来的时候，竟然发现班主任刚刚在厕所食烟。当时的社会，老师是禁止在学校范围食烟的，而这个班主任一直都是学校的模范教师，他是以优越成绩毕业师范大学，加上他很有耐性地教导学生，所以一直都受到家长和校长的爱戴的。班主任就很担心花子会将他食烟的事告诉校长知，令到自己的名誉尽失，甚至会被炒鱿鱼，他就恐吓花子，如果你将这件事告诉其他人知，我就会杀了你。花子很害怕，每次上学他都不敢再独自去厕所，而每次遇到班主任，班主任就会用很凌厉的眼光望住他。班主任在班上经常刻意打压花子，甚至纵容其他同学欺凌花子，有时还会对着花子露出阴森的笑容。花子从此不再喜欢上学，面上再无笑容。花子的妈妈就察觉到花子的不妥，非常担心花子了。在妈妈一直追问之下，花子终于将整件事讲了出来。花子的妈妈好嬲啊，就即刻到学校的董事会投诉。就咁，班主任被炒鱿鱼，而且仲入埋黑名单，永远都唔可以再做教师。有一日傍晚放学的时候，花子要上厕所，所以就叫咗同学喺厕所出边等。点知花子嘅同学等都唔耐烦，就自己一个走咗，留低花子一个人喺厕所。花子喺厕所入边听到有人打开厕所门，然后逐间厕格敲门，仲听到一把声音：花子，你喺边啊？出嚟同我玩啦！花子知道系班主任，佢吓到成身抖震，唔敢出声。厕所的每一道门都打开，第一间、第二间、第三间，花子见到门冇被打开，脚步声又冇埋，以为班主任已经离开啦。昏暗的厕所，花子隐约见到地下有个身影，抬头一望。花子，我找到你了。第二日，花子的尸体就在类似的第三间厕格被人发现，他的白色校服被染满鲜血，所有人见到都吓到出不到声。丧礼上，伤心的妈妈为花子换上花子喜欢的白色连身裙，但是不知为什么白色连身裙瞬间就会被染成红色，换了几次都是这样。妈妈知道花子的怨念，就给花子穿着染红了的连身裙落葬。所以千祈不要对着闩着门的第三间厕格问花子你在不在里面啊，因为花子真的会出来跟你玩的。 九八八雪龙区 FM 九。